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吉祥，不用紧张。 蓝金色光芒一闪，吉祥只觉得眼前一花，沙滩上就已经多了七个人。看到这七个人，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的目光就凝固在那身穿蓝金色长袍的青年身上。一头水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英俊的脸庞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优雅神圣的气质。那深邃的令吉祥自内心站立的眼神，还有那充满亲切的气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有些陌生。 老师， 吉祥向唐三拜了下去，他一向平淡的性格在此时也不由得激动起来。可以说唐三给予了他新生，对于这位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老师，他发自内心的尊敬。唐三微微一笑，右手一挥，用一道柔和的能量托起了吉祥。 不用多礼，六年不见，你的进步令我惊喜，看来你一直都在努力的修炼。 嗯， 你是我收下的唯一一名弟子，现在海神岛禁令已经解开，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海神岛上去修炼。 一边说着，唐三抬起手朝着吉祥的方向虚点，一道蓝金色的光芒顿时烙印在他额头上，赫然是一个三叉戟的图案。吉祥头上的这个烙印只是唐三凭借神念留给他的一个记号，有了这个记号，不论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还是魔魂大白鲨群都会认得。唐三扭头看向小五，小五微微一笑，将自己的最后一枚神赐魂环递给唐三。 吉祥，这枚神赐魂环送给你，不过你一定要留到未来冲击第九魂环的时候再用，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如果你去海神岛的话，只要让他们看到你额头上我留下的烙印，他们就会相信你的身份，你就说你是海神的弟子。我们要走了，如果一切事情顺利的话，或许几年内我们会再相见吧。 微笑着向吉祥点点头，唐三右手一挥，蓝金色光环再次出现，光芒闪耀之中，那巨大的光环承托着唐三七人的身体瞬间冲入高空之中，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遥远的碧空。直到此刻吉祥才反应过来，看着手中的神赐魂环，泪水顿时奔涌而出。 老师，老师，老师并没有忘记我，他还记得我，可是老师为什么你要走得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说上几句话，让你看看我已经练成的暗器手法。 跪伏在沙滩上，吉祥向前爬动几步，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追上唐三时，猛地趴在地上，用力地朝着唐三离去的方向叩头。 吉祥，你在干什么？ 依旧是一身紫衣的紫珍珠几个起落已经来到吉祥身边。 刚才下面的弟兄来向我禀报，说看到有一团蓝金色的光芒飞到咱们紫珍珠岛来了，你看见没有？ 老师，那是老师。 你说什么？是唐三来了？他们人呢？ 六年的时间过去了，紫珍珠依旧无法忘记那个男人为了救下他的伙伴与自己战斗的情景，他那份淡定从容，还有那完全压制自己的实力，以及那冷漠中带着优雅的眼神，始终历历在目。吉祥抹掉脸上的泪水，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 老师走了。姐姐你知道吗？老师说以后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是海神的弟子。 海神？ 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嘉陵关的城墙已经完全修复，只是城外的护城河却并未再引入河水。武魂帝国大军清理了护城河内的尸体之后，在干涸的河底立起了大量削尖的木桩，虽然这样的防御不可能比河水更好，但至少也比没有强。唐三当初在大战中操纵河水冲击城头的一幕实在过于震撼，导致武魂帝国大军根本不敢再往河里注水。 尽管嘉陵关的城墙已经修补完毕，但看上去却无法和以前相比。城墙上就像多出了一块块大补丁似的，那外观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当然，对于武魂帝国来说这并不重要。最近这一个月，天斗帝国大军后撤50里，修建坚固的营地和各种防御设施，却并未再主动进攻过。给嘉陵关守军的感觉就像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嘉陵关内，自从比比东被六大供奉联手赶回武魂城后，这里的大军就由他们统一掌管，而身为二供奉的金鳄斗罗无疑成为了嘉陵关内的最高统治者。天斗帝国后撤扎营准备长久战，金鳄斗罗当然乐意见的，毕竟他们六大供奉都是知道千仞雪在进行天使之神传承的。他们来此的目的也并不是帮助武魂帝国击溃天斗帝国，而是从比比东手中夺过兵权，并且稳定嘉陵关就足矣。而目前看来，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近一个月以来，天斗帝国始终没有主动出击。金鳄斗罗曾经派遣魂师小队作为斥候悄悄刺探，却也没有讨到好。天斗帝国那飞在空中的纯敏系魂师速度实在太快，而且目力惊人。嘉陵关为了利于防御，可以说是坚壁清野，关前都是大片的平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接近天斗帝国大军刺探军情，无疑是十分困难。在几次尝试铩羽而归之后，金鳄斗罗索性也不再派人出去了，就在关内命令武魂帝国守军修复防御工事，清理护城河，同时利用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将各国联军的兵权全部收到自己掌握之中，并且加强训练。打持久战他有什么可怕的？就算不说千仞雪成神之后赶来，对面天斗帝国百万雄师每天消耗的粮草补给都是天文数字，而嘉陵关存粮极多，又背靠武魂帝国，补给要容易得多。要不是天斗帝国大军中确实有不少强者，尤其是唐三父子对他震慑很大，说不定金鳄斗罗就悄悄带着几位供奉到帝国另一边去先对付星罗帝国去了。金鳄斗罗老成持重，他好不容易掌控了这边的军权，就等千仞雪到来了。只要千仞雪完成神奇传承，来到两军阵前，就算有再多的中低等魂师支持比比东，这武魂帝国的大权也将被夺回来。至于对面的天斗帝国大军，那就更不是问题了。有一名神级强者带领，想要毁灭天斗帝国，还不是反掌之意吗？此时金鳄斗罗正带领着其他五位供奉站在城头上，遥望着远方天斗帝国大军。 有武魂城的消息吗？ 二哥，事情可能成了。我刚接到消息，大概一个月前咱们武魂城出现了异象，有剧烈的金光冲天的景象，那神圣气息就像是天神降临一般，我看少主应该是完成了。 你说什么？一个月前？不好，恐怕是出事了。 啊，二哥，不会吧？按照传来的消息看，应该是少主成功了才对啊。 当初大供奉交代过我，如果小姐完成了神奇传承，就会第一时间赶来嘉陵关与我们会合。要是小姐真的成功完成了天使之神传承，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怎么还没来呢？我怕。 二哥，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大供奉不是说了吗？小姐至少有80%把握能够完成天使之神的传承。这神器传承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谁都不清楚。我想既然是成神，神的力量有那么庞大，就算小姐完成了传承的过程，恐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吸收神力，熟悉神级的各种能力。说不定就是因为如此才耽搁了。 有这个可能。你说的对，这神奇传承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清楚。希望小姐能够快点赶来吧，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主心骨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辅佐小姐统一大陆。 二哥， 一旁的三供奉突然指向远方，他的武魂决定了视野最强。六大供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天边正有一个金色的光点变得越来越亮，并不是那光点变得越来越亮，而是它距离这嘉陵关要塞越来越近。这金光来得好快，几乎就是三供奉说话的功夫，他就已经放大了十倍。众供奉凝望之时，已经隐约能够看清楚了。 那是，是小姐，那是小姐啊，她成功了。你们快看，天使神装，那不正是我们武魂殿的天使神装吗？象征着天使之神的天使神装，小姐，她真的成功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下，我看那天斗帝国还如何与我们争锋？ 强烈的金光渐渐照亮了整个天空，不只是要塞城头的众人看到，整个嘉陵关内的武魂帝国守军都开始注意到这天空中出现的奇异景象。六翼舒展，千仞雪一脸冰冷，天使神装上绽放着夺目的光辉。此时此刻，从嘉陵关向空中仰望，竟然已经看不到太阳的光辉，而只有那灿金的天使之神。六大供奉对视一眼，心意相通，同时吐气开声，将自身魂力全部灌注到声线之中。 天使降临！ 六位同为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全力呼喊所能产生的声音有多么巨大，恐怕只有真的听过才知道。站在城头上的武魂帝国守军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了一大片，被震晕者众。他们的声音笼罩了整个嘉陵关，甚至也远远传到了对面的天斗帝国大营之中。大多数武魂帝国守军被变成了金色的天空所吸引，此时在听着众位供奉的呼喊声，顿时屏住呼吸，充满不可思议地看着那绝色的天使从天而降。那些并非魂师的普通战士，在天使之神强大的神念威压下，不禁一个个跪伏于地，顶礼膜拜。这种现象如同瘟疫一般在整个嘉陵关内传开，就连武魂帝国魂师军团的人看到这一幕也无不跪倒在地。六翼天使从天而降，再加上那无与伦比的神念威压，这些魂师无不欣喜若狂。他们都明白，这必定是强大的援军到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